1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6点，跌122点，成交金额13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蚊，升4蚊；美团297.2。升了17.2，阿里巴巴302.6跌4.8，中国平安80.5跌0.5，比亚迪156.6升7.5，港交所383.4升5.8，小米集团21.8升4毫，盈富基金25.38跌8仙，中芯国际22蚊升4.5，中人寿17.56跌5.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79，瑞士法郎8.513，澳元是5.467，加元5.825，新西兰元5.156，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1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跌咗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9美元，卖出187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一带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桥底嘅快线，而家都暂时系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近星河名居。揸车嘅朋友啦，请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畅顺的，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东隧的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了，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就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比较多塞车的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老道回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嘉陵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挤塞龙尾苏屋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行车缓慢，龙尾在钦州街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2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啦，嚟到星期四啊，下昼嘅五点十三分，你听紧嘅系骚动音乐。 呢度有波盛同埋有严琼，点解我今日张凳会咁矮？矮到我头先净系见唔到邱国胜个样，你已经咁高我都见唔到你个样，我突然真系好慌，因为我以为系我矮咗，原来张凳矮咗。 系张凳矮咗啫。 系啊。 嗱，咁首先有一样嘢要呼吁大家嘅，因为今日咧六点半之后，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喺寻日完咗节目之后晚上时间，我哋已经公布咗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咁你可以上去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 search 骚动音乐就会见到噶啦。咁我哋嘅点歌对象咧系 罗兰姐， 大家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有啲咩歌想送俾佢咧？不妨而家就可以上去我哋 IG 同埋 Facebook 留言啦， 话俾我哋听。咁我哋一阵间六点半嗰一节，我同阿琼就会依旧啦，各自有一封信。写俾罗兰姐，同埋点解拣罗兰姐？一阵间我哋当然就会再讲啦。咁、但系总之，你有嘢想同佢讲，有歌想送俾佢，你就可以上去啦。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留言啊、点歌啊呢啲，好紧要一样嘢系咩咧？系要讲适当嘅说话。 冇错。 系啦，即系我哋都系点歌送祝福噶嘛，同埋希望全城啊。成个香港我哋一起嚟祝福罗兰姐咁 样。 係啦。咁但係其实呢有一啲人呢係专门好叻呢好擅长啊。虽然呢个唔应该系叻嘅嘢啊。就係喺唔适当嘅时候讲咗唔适当嘅说话囉。即係嗱你唔可以话佢嗰句说话错喎。即係嗰句说话本身可能文化上啊又或者佢立场上可能冇错。但係唔知点解呢佢係要揀一啲唔啱嘅时候讲㗎喎。 係係啦。 係啦。 有冇啲例子嗱？如果人哋嗰啲唔讲咁多啦，大家睇新闻自己知啦。 系啦， 系啦，但系自己 成个 Facebook 都讲紧啦。 系啦，即系可能本人真系出于无意嘅咁样，咁但系其他嘅人未必咁睇。 唔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成人嗰种无意咧，系比较难令人原谅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有翻咁上下社会经验，系啦，储得嚟，你应该有一啲咁样嘅自觉性喺度噶嘛。 即系你冇嗰个能力去 judge 呢一句嘢有冇伤害，而只系话无意本身已经都系一个缺点咯。我只能够话唔可以话一种罪嘅，系一个缺点咯。 系 啊，即系你唔识 sense 嗰一样嘢咯，人情世故咯，叫做 系。 咁但系喺我身上边咧，我系记得有一次好。好好印象深刻。其实而家谂翻转头嘅，觉得当刻嘅自己好傻猪嘅。嗰时啱啱出嚟做嘢冇耐。我记得有一次，喺一个 event 完咗之后，我要同我当时嘅 supervisor 去请假。而请假嘅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我嫲嫲过咗身。咁我就要处理即佢嘅 身后事 啦，同屋企人去。咁例如一啲你出殡啊、守夜啊、上山啊，各样好多呢啲嘅嘢要处理。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嗰个人咧，都已经系好怕要求人哋一啲嘢噶，唔系净系工作上，本身个人系好怕要求人哋一啲嘢。咁我请假嗰刻，其实而家谂当然好傻啦，但系当年啱啱初出茅庐一个小伙子，会觉得我提出请假，无论乜嘢理由都好。都好似有啲緊張，同埋覺得好似有負於對方咁啊！即使我係可以大條道理，我會識呢塊咁點啊咁。 同埋你唔攞錢咪得咯，你唔出糧，我連糧我都唔要，我就係要個假，有幾咁痛苦或者咁複雜咧？ 擔心同埋計算，或者驚人哋點樣睇自己，會覺得唉佢會唔會懷疑我係假噶？會唔會覺得我偷懶啊？會唔會覺得其實就算你要處理都好，你唔係全日啊，或者你嘅工作時間會唔會變半日啊？ Okay？ 或者諸如此類， 好傻好天真嘅年代啦。 其實對方嘅角度去 judge 翻自己，然後當我發現有啲問題，我企喺對方。去谂嘅时候，我自己好似解唔通咧，咁我就会觉得，死啦！我咁样问好似唔系太好， 系 嗰种将自己踩到地底嚟。 全香港所有老板啊，都特别中意啊嗰个年代嘅波盛翻工啊， 哦系啊， 觉得自己请假系种罪啊， 又冇咁讲，我而家都系未去到罪嘅，但系非必要都唔会咯。 系 咁嗰阵时，我就喺一个活动完咗时候，就同我当时嘅 supervisor 就讲咗，唔好意思，有样嘢想即系同你。傾一傾嘅，我幾時幾年幾月幾日咧？我想請假， 咁 佢問咩事？佢就我話係我嫲嫲過咗身，即係要處理嗰啲咁樣樣 啦。 佢當時答我個問題，我呢一世都記得。佢答我嗰一樣嘢就係話：咦，你同佢好熟噶？ 好嘢！哇！我反而關注嘅係你仲記唔記得你當時應佢啲乜嘢咧？ 我真系唔记得， 系啦，因为俾咗我应佢嘅嘢咧，系应该唔出得街嘅，系啦。 嗱，用翻头先个前设，当时一个初出茅庐小子嗰种咧， 系 我好认真咁答佢嘅，我应该系完全冇任何嗰刻唔觉得佢个嘢有问题添啊，系即系觉得啊，点解会有人咁问嘅咧？咁但系。其实我真的很熟啦，唔熟我都唔请假啦。咁即系我会，我真的很认真回答佢啊。嗰阵时唔识得嬲，唔觉得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唔觉得系被冒犯。 以我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咧，如果我当初喺现场 live 睇到呢段对话咧，我本来系要闹你 supervisor 嘅，但你答完呢一句之后，我就转会闹你。 闹埋我啊嘛！ 你咪傻噶，熟唔熟佢过咗身，你都要去啦，系咪啊？ 我话俾你听，我同所有人讲，每一个人都系好似你而家咁样样嘅反应。就觉得点啊？ 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喺度谂紧，我系应该话对方冇礼貌啊，冇家教啊，定系佢冇乜嘢咧？我都唔知佢到底冇乜嘢啦。但系我会觉得你应该俾啲坚持啦，系嘛？ 我系冇脾气咯， 系啊，好好脾气啊！点解你会咁好脾气啊？郭成，不过佢而家都系咁嘅，你而家都系咁嘅，我都知道。 我以为因为你知道我系边个啦，我以为你话佢而家个人都系咁添。 佢系冇得改噶啦，所以你要改咯。 是 因为唔系 ，sorry， 佢唔系冇得救，佢系冇得救噶啦。而你咧，我系谂住救你出嚟，所以你系要有翻啲脾气嘅。同一时间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请大家留意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咧，近思瑞桥底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系非常之挤塞嘅。咁龙尾咧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附近，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咁较早前反方向往荃湾方向咧，近思瑞桥底嘅快线就解封，龙尾有车龙嘅尾有待消散啦。龙尾而家喺星河名居，请大家留意啦。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状况啦。咁 系啦， 咁咯。如果谂翻转头，而家俾你唔使你而家讲，其实我隔咗几日啊，同一啲朋友分享呢个经历，佢哋都话吓、你点可能唔出声？系我就反佢台，系我就话翻佢啦，或者点样好多样嘢。我好阶级噶，我个人，即系如果佢系我嘅上司，或者佢地位较我高，或者乜嘢，去到呢啲位置，我都系唔会咁容易去出声。 你、 向来都系咁样样 嘅。你头先呢个系真系好啱求职面试嘅时候咧，同面试官分享呢个故事，跟住就讲第一样嘢，我觉得我自己请假系有罪啦。第二样嘢就我唔会反驳我嘅上司啦。哇，所有公司争住请你啦，博哥。 如果有人电台捞唔掂，可唔可以搵人请我？ 但呢个原因真系令人觉得太匪夷所思。 所以我觉得自己而家睇翻系有啲懦弱嘅。 系， 但系冇办法，我知道嗰一刻自己知道。无论我讲啲咩都好啦，好似对方都系啱咯，即系老板永远是对的，客人永远是对的嗰啲咧，套喺我身上咧，好 work 嘅。 可开声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他挑剔数你的错。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 唔好过噶，不过冇办法啦。系啊，啲 friend 真系话我太善良啦，好似绵羊咁 ，A 都唔反驳一下。 你咁样真系会俾人虾噶，波成。 唉，出嚟做嘢系咁噶啦，冇办法。 想分开的借口，讲一声我便够，却害怕承认我的好便无借口。 他根本不算有。怎么你没法放手？何妨面对他说，其实你都辛苦够。何妨无功我费了劲，讲一句将我搬到十三后去，自信心都给踩碎。请不要何妨自己请求谁来摄取，原来爱也是罪。 对，还责怪我放。 想被他放歌我真相取就你做对逼我再后退 听到呢个 version 嘅时候，我觉得好似有两个朋友，一男一女咧喺度责备紧我。听到我古仔嘅时候就话紧我，你唔系咁样啊，你太善良啦，你唔好忍佢啦，嗰种感觉。 头先加埋我有冇种三娘教子嘅感觉？唔好意思啊 ，MC 做住阿娘先。 呢一个系十分错啊，阿 Jude 啊，同埋 MC 张天赋嘅 合唱嘅版本 嚟嘅。而今日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同阿瓊咧喺呢個題目上面揀歌，我哋真係咁啱一齊咧，都揀咗呢一隻歌。 冇錯。 咁呢一隻歌係切合喺你身上，你嗰次係點樣？ 我想講，其實嗰種嘅喺不適當嘅場合講咗不適當嘅説話咧，係、我嘅故事，係我自己本身。 你 咁咧、都係一位我嘅曾經嘅 supervisor 啦，咁同埋同你嗰個都好熟噶。 OK， 系啦咁样，咁我简单介绍下咧，我份人嘅工作态度啦，我就唔系好似波性咁好虾嘅， 系啊，好羡慕阿琼嘅， 系即系波性工作态度就系觉得，唉、老板都是对的，你话点咪点咯，我忍到嘅咁样啦， 嗯， 其实我唔系唔忍得，我忍嗰、那个底线咧，系我会考虑呢件事咧，我阿 爸对我做会唔会嬲。 哦， 因为我觉得我阿 爸养到我咁大咧，佢唔系谂住个女出去俾人吓嘅，你明唔明？ 咁你嫌唔嫌嬲你阿 爸先？即系如果你好易嬲你阿 爸，咁你跟嗰条线其实都冇乜意思啊。 唔容易，唔易嘅，其实真系，即系我阿 爸咧都成日有啲匪夷所思嘅一啲嘅嬲嘅位啊，或者意见啊，或者骂诶、或者闹我啊，点样都好啦。其实我系 OK 嘅。因为我明白，即系你养到我咁大，个恩情我系要包括埋、這個。 咁老细出粮俾你个恩情都好大啊！ 所以我咪用呢个衡量咯，即系如果佢我阿 爸对我做呢件事，我系 O K 嘅，咁我就真系唔会有啲咩大嘅情绪反应。 O K， 咁但系好多人都觉得我情绪反应系可以好大啦。 两种极端咯、啊，我都可能系。 咁我就好记得有一次咧、就是，就系咁我系比较特别嘅 case， 就系我一路都系做紧一至五嘅节目噶嘛。咁一至五嘅節目咧，其中有一個好大負擔就係、是、除咗我 live 之外，可能前後去做訪問啊，有啲節目上嘅安排。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我要喺嗰、那個一個會議上，一個恆常嘅會議上提前早走。咁其實我之前同佢講咗嘅啦，同呢位 supervisor 講咗，我嗰日早走。咁去到嗰個時間咧，我就有輕輕地講咗句：sorry 又唔好意思我之前請咗假去早走。咁我唔知道係嗰一下佢突然之間覺得唔開心啦，又或者點樣啦？嗰位 supervisor 突然間拍我台，跟住我就成個呆咗。跟住然之後佢就話：邊個俾你走㗎？ 你一扮 係啦， 真係好有 feel 啊！ 係咪似啊？但係嗱，而家開始咧就係我講咗不合時嘅説話。呢、這個時候老闆發猛整，你係咪唔應該認佢？ 哦， 你明唔明？但我唔知點解， 我會甩水咯。 係啦，但係 我 嗰下咧， 錯咁又 我唔係嬲。我是觉得奇怪，因为我同咗你讲，你嗰阵时话哦明啊 ，OK 啊咁样噶嘛。当佢一拍台同我讲，边个俾你走噶？我答佢你啊。跟住你就见到开紧会嘅，大概有八九十个同事啦，全部望住我。跟住我嗰刻真系呆咗，我都呆咗，因为死咯，我点解会讲得出你啊呢个字嘅咁样？跟住佢再问，咁佢应该越嚟越嬲啦，因为佢估唔到又会答佢啦。 几时有讲过啊？ 唔系呢一句。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呢一句系咪都好常听嘅对白呢咁样，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哋假设佢个名叫 Jennifer， 佢就问我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就答佢。 你咪 Jennifer 咯，系嘛？ 我冇咁话 Jennifer Chan， 我真系就认咗。跟住呢个全场就静咗五秒，但系嗰五秒对于我嚟讲系度日如年嘅五秒。 有种撩交嗌嘅感觉， 但系我嗰下我唔知点啊！我你做咩要喺呢个时候问我问题啫？ 即系嗰啲你望咩啊？你唔望佢又点知我望你咧？你又好真诚咁样样讲嘅 Jennifer Chan， 同一时间咧， 佢亦都估唔到，佢連續拋兩個問題出嚟會有人答佢，以及係真係非常之正確地答佢，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叫做 Jennifer Chan 啊。 如果呢一條係100萬嘅題目咧，應該成功攞到嘅100萬。 咁但系其实我答完之后咧，当我捞到成件事发生咩事嘅时候咧，我系好惊，惊到震晒。跟住咁佢就又开始话坐低，而家就唔准走咁样啦。咁我都的而且确坐低咗。咁但系嗱呢个时候你以为 就谂紧乜我答错咗咩？你唔系叫 Jennifer 咩咁啊？ 你以为嗰一瞬间我应该我好啱啊？你问我两条问题我都答啱咗啊？ 系啊？ 你问我边个俾我走，咪你咯？ 系咯、啊？ 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你咪 Jennifer 咯， 系啦咁啊！ 我帮你答咗先，我惊嗌错名。 我都知道，好惊穿破呢啲位。跟住，但系咧，我坐低，我做了一件十分之不智嘅事情，我喊咗。 吓？你系觉得自己、 有头威冇尾势啊？真系。 因为觉得自己懦咗，或者唔应该系咁做。 可能我嗰刻觉得我明明答啱咗问题，我点解仲唔就得咧？ 呢故仔好啱出现喺港台 Secre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龙翔道下午大约三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翻侧，意外另外涉及一架中型货车，两人受伤。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全部行车线封闭。新华旅游全体员工由12月起停薪留职。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政府的保就业计划下月结束，对特困行业暂时未公布进一步支援措施。旅行社已经有9个月零收入，需要想方法开源节流。他说业界早前已经同业主商讨减租或者约满之后不续租，但进一步节流的空间有限。另一大开支是员工薪金，预计未来会有更多较大规模的公司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或者停薪留职。至于小规模旅行社可能会结业，但他预计暂时不会有大规模裁员。姚思荣又说，期望当局有针对性的拨款协助业界挨下去。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持刀袭击，警方说三人死亡，其中一名女死者被人斩首，另外有几人受伤。尼斯市长在社交网站形容事件是恐怖袭击，表示事发在市内一间教堂附近，警方已经扣留疑凶。巴黎一名历史教师日前被指展示穆斯林先知漫画，被疑似伊斯兰极端分子当街斩首。有报道说，加拿大海军导弹护卫舰在中国国庆期间过航台湾海峡。在北京，国防部表示，中方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加方毫无疑问令原本已经困难的两国两军关系雪上加霜。发言人吴谦说，中方要求加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谨言慎行，以免危害中加共同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对于加拿大国防部长早前表示，中国在南海的表现令人担忧，北约需要监视中国的活动。吴谦回应说，加拿大和南海地区远隔万里，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加方发表不负责任言论，无端指责中方，这种表现确实令人担忧。他提醒加方，在鼓噪监视他国之前，先认真审视一下自己。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的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架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段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呢一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而家多条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桥底快线咧系已经解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道，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车龙排到上呈祥道支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近通州街公园，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提提大家啦，喺鲤鱼门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你觉得一次是同时会跟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应该不超过两个几，我想她的样子都像诚实的。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发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有不变的模范，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而错开的惊叹。 How I'm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 听过有冯允谦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New Day》啊，提提你啦，一则特别交通消息，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今日劲啊！ 咬紧牙关，接笔。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今日我哋嘅嘉宾有。咬紧牙关志斌啊 ，Eric 翻嚟啊， 系啊，嚟到个心动音乐变咗咁样样 嚟啊， 变咗咁骑呢咁样， 因为个名咁长噶，我就心谂，但不过得我 match 到呢个名噶啫， 系啊，唔系咁容易啊， 系啦、 啊，系 啊, 啊，本身仲有其他啲，不过负面少少嘅，蒙混过关志斌啊，咁但系咧，除咗即系呢一个起咗个。命題啦之外咧，我哋其實有個禮物送俾你嘅， 可以。哦， 我哋係將佢實體化㗎。係 啦， 哦，多謝喎。 交俾禮物小姐阿瓊。 係啊，姐姐，哎呀， 善手咬緊牙關志斌， 咬緊牙關關志斌㗎。 多謝啊，多謝啊，好靚喎，仲要啲字。 係啊，依個我哋監製卡文寫㗎，佢每一次都會幫我哋，即係將我哋諗咗嘅概念咧，然之後寫出嚟咁樣。 因為我哋就寫咗咬緊牙關志斌啊嘛， 係 咪？咁我哋就即係都叫咗 Kenny 要準備一個咧，你人生記憶當中。咬緊牙關去渡 過嘅一件事有冇咧？ 咁啊都有，都真係都幾多噶。咁例如拍戲嗰啲情況咧，或者上年嗰、那個演唱會嘅情況，因為突然間要改咗好多 run down 咧，我記得係、我又係同阿世榮咯，就係得嗰40日嘅時間，就係去排一個完全唔同之前 run down 嘅 show 入邊咯。咁、我記得嗰時候最咬緊牙關啊，因為我係嗰時。啲人問我緊唔緊張，我完全我冇時間去諗緊唔緊張同埋驚唔驚啦已經，因為嗰時我基本上係我總之我每日要做嘅嘢，我就係排好曬，朝頭早九點跳舞，跟住之後12点要食嗰啲大隻飯，跟住之後就要去練歌，跟住去做 gym，跟住之後夜晚就再去踩台咁樣樣，咁總之每日就係密密麻麻咯。咁嗰時係，我諗如果我人生入面最專注嘅時間，應該係嗰40日㗎喇，其實。 即係40日都維持頭先嗰一個咁樣嘅 schedule。 係啊，真係啊，我完全，而家諗返起，我都幾懷念嗰個狀態，因為 好難㗎，即係你係好似一個行走緊嘅 meditation 咁咯，即係我後屘形容翻，即係你係要做 meditation 嘅時候，你先可以好專注。我嗰四十日其實就係咁樣，我每日就好 regular 做我每日嘅嘢，我 focus 好 focus 咁咯。 有一種上戰場前嗰種平靜啊，係咪啊？嗰種 傳説中叫入定啦，係咪叫？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入定啊！即係我而家諗翻起，即係其實你而家突然間問翻有一段時間咧。我谂住将个 schedule 咧排翻好似嗰阵时咁样样，即系今年，即系今年或者诶、哎、又唔系话好忙咁样样，我就将个 schedule 咧就排翻系就锻炼翻自己啦咁样，跟住我做嚟哇好辛苦。 系咪因为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喺度，或者个时效喺度？因为嗰阵时知就系放演唱会啊嘛。 同埋嗰阵时个精神状态系。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咯，係入定咗啦。即係你已經係心無旁貸，我已經係我跳舞唔覺得我只腳攰啊，我已經唔覺得我每日嘅行程，我完全係辛苦呢樣嘢都冇諗。因為你要辛苦，你先會好似你頭先咁講，你要鼓勵自己、激勵自己。我連呢一步都冇咯，我已經去到。 即係嗰四十日裏面冇曾經有一種覺得哇好攰啊，或者想不如即係 cheat meal 又好，即係點樣頭一日嗰啲，完全冇出現呢啲咁樣嘅。 即係我依家即係諗翻，我都覺得好神奇，我完全冇啊。我连有啲咩放弃啊，觉得好攰啊，得唔得啊，对自己冇自信呢啲状态，我完全都冇。 哇， 都冇。 咁你身边嘅同事朋友看在眼内，咪觉得好 amazing 咯？即系见到嗰阵时嘅你， 我唔知佢哋嗰阵时点谂，佢哋会唔会其实反而觉得我一个行尸走肉？喂嗨，我喺度啊，我喺度啊，因为我要 focus 咗嘢，佢哋喂，我喺度啊，我喺度啊，咁样。 完全睇唔到其他人咁样， 同埋我已经唔记得咗我嗰阵时系即系之后晏昼食咩啊，夜晚做咩啊，我几点瞓，我而家突然间冇晒印象噶啦，我已经系 好大只咁样即系天上原来，但系我又好奇，即系四十日过咗，演唱会过咗之后，突然之间一松晒嗰个状态系点嘅咧？ 松晒个状态，我记得我屋企坐咗几日冇出过街。系即好似喺几日系完全冇出过界，系我又系唔记得自己做咗啲咩，我总之系瘫咗喺度，我系瘫咗喺度食嘢 啊， 睇电视食嘢睇电视咁咯，就系、是、个状态又系咁样，瘫咗几日，我好似记得我连个窗帘都好似冇乜点打开，即系啲太阳都冇乜入咗嚟咁咯， 即系基本咪摆啲嘢落口啊，去下洗手间啊嗰啲咁样会照做之外，其实你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 系啊，咁跟住就真系到我即系觉得自己系 relax 嘅时候，就系、是、我见到我真系飞咗去日本去旅行，咁、就去即系同啲 friend 去浸下温泉啊，咁跟住食好食嘅嘢，咁嗰时真系觉得啊。 翻翻嚟啦，个人 系啦，即系 relax 啦，咁样 肉体翻翻嚟嗰度咧， 系啦系啦系啦。 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戳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keep it up and looking at me like why you pay pay 跟我陪等，你一直 check check 乖乖带走，爱我自己爱我自己，我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最佳鸟头的世界与我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 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出破黑马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角，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得意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听过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系啊， 咬紧牙关之分，之前有一首旧嘅作品 ，featuring 嘅系有小麦球黄雨希一首叫做《头顶有角》。六点钟新闻之前听完呢只咧，啱啱新闻翻嚟就会有关智斌讲佢新派台作品暂定嘅。 风暴天鹅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在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挤塞的。现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彩虹村，另外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窝打老道，而沿住码头围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落山道。重复一次，就是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比较挤塞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反方向，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嗰边，龙尾就塞翻入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呈祥道嘅明爱医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收费广场对出多车，龙尾接近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苏屋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支路行车缓慢，龙尾喺通州街公园。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多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因为爆水管啦，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封闭咗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咧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咗场，不过一带咧都系挤塞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要小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 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6:09之后的骚动音乐，今日的嘉宾有咬紧牙关智斌。 今日咧 ，Kenny 上到嚟有你的新歌《暂定》带上嚟嘅。咁啊，我同阿琼啦，各自会估咧呢一首歌，我哋觉得一个亮点或者我哋好中意嘅地方，即系同你心里边本身去谂嘅咧一唔一样嘅。咁啊，我想估先。 好，你估先啦。 系啦，我最想估咧就系嗰个 MV 嘅，其实因为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哦、可以飛到去日本拍嘅咩？因為我完全覺得所有嘅嘢咧，都係喺日本發生嘅，包括係嗰啲餐廳啊，或者街上面， 連間屋企都係， 係啦，屋企嗰啲全部都好講。跟住我唔記得睇完之後，下面有一個人嘅 comment 就話：，哇，拍到好有日本 feel， 我先醒起係 ，suppose、如果係呢段時間拍呢半年， 可能日本化。 於是乎我就。逐個位再睇你同顏卓玲同時出現嗰啲啊，有一場你咪揸車嘅，我就望下側邊嗰啲車嗰啲地下畫嗰啲線，呢個係香港嚟嘅。咁跟住我可以再足先知道，哇！咁嗰個心思嗰樣嘢係好犀利，去營造到好日本。 啊，你好嘢啦！咁你都真係捉到嗰、那個嗰、那個車嗰、那個，因為其實咧，連嗰個車道咧，我哋都有揀過嘅。阿世榮佢特登咧揀咗遊一村嗰度啊。 哦， 因為遊一村咧嗰啲屋咧比較矮啊，同埋佢前邊咧佢真係似嗱，如果你唔係仔細睇嗰啲地標有中文字嘅時候咧，佢其實好似大阪咧，你住嗰啲民宿啊，即係B&B 嗰啲， 啲車會泊街邊啊，咁樣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 exactly 就係好似係咁樣樣嘅。我即係我哋連嗰個車道，即係雖然一閃即過，但係不過我哋。都揾一個咁嘅地方，即係冇理由喺旺角街度咁樣就唔會似咯。 係啊，所以我係覺得呢件事非常之犀利。即係如果唔係認真，我同阿瓊講，佢話嚇乜唔係日本拍，我 佢 都飛唔到 啊！我以為係嗰時寫真一次過拍嘅，即係拍定啲嘢攞翻嚟以後會 有。我都有諗過係唔係嘅， 做咁多咁樣。 因為佢攞咗好多以前喺日本拍嘢嗰啲 footage 啊，嗰啲富士山啊嗰啲咁咧，跟住同埋我同女主角顏卓玲去拍嘅時候咧，我哋就去咗好多嗰啲餐廳啊，食拉麵鋪啊，咁又或者有啲 shop 全部都係好似一啲日本嘅一啲鋪頭咁樣樣。咁同埋最勁嘅就係、是、佢例如我哋喺街度行嗰啲 shop 呢，佢幫我哋 key 咗個日本街道落去。即係呢個我嗰日睇到 MV 即係拍爛手掌。 所以我係估呢一樣好啦，阿瓊你估啦。 係啦，咁就到我呢邊啦。我呢邊其實我係因為首歌我聽咗幾次之後咧，我越聽越有呢個疑問。而呢個疑問令我覺得係呢一首歌好大嘅一個填詞方面嘅亮點咧、就係我真係冇辦法形容呢一首歌到底係一首 sweet 嘅歌啊。定係一首慘嘅歌，因為呢樣嘢係好詭異嘅，即係中文博大精深就係講呢一樣嘢。 話曬要讀中文啦， 講咗等於冇講咁 啊！真係，因為你包括我嘅睇埋 MV 啦，咁樣咁 Kenny 你個角色咧，就喺入邊其實係幾滿足於暫定呢一種即係活在當下嗰種甜蜜啦。但係其實你嘅暫定，你嘅呢種活在當下咧，對於顏卓玲嚟講係一個折磨嚟噶嘛？ 係係係。 因為其實你就算冇睇過 MV， 我就係聽歌咧。我同佢講，佢話咧，阿波成就話佢好滿足於呢種狀態。 我非常 agree 呢、因為我個人真係咁樣樣。 但係我聽呢首歌，對於我自己嚟講就哇，好折磨啫。你哋淨係中意我呢一 樣。你即係想話自己顏卓玲係嘛？ 即係你 咁，你覺得你自己邊方面關智斌啊？唔好意思，兩個主持喺嘉賓面前嗌交， 誒、冷靜啲，冷靜啲。誒、哎，我今日嚟做唔做和事佬嘅喺度，誒、哎、大家。 阿瓊就覺得係嗰個歌詞嗰、那個 theme 嗰樣嘢係有趣在，就係佢冇一種啱定 係 錯嗰樣嘢。 係啊，其實係你要我講呢一首歌嘅話咧，我就係會形容係一個現代愛情故事。 嗯、 即係其實咧，乾爹啊，暫定呢我嚟緊嘅歌都係咁樣。即係其實，如果我哋以前聽歌咧，講話寂寞咧、 嗯， 就一定係我空虛，我寂寞， 我凍啊咁樣。 係啦，好好啊，接待多謝你。即係一定係好慘嘅。咁但係嗰個乾爹嗰個嘅角度，其實就係話，總之係非誠勿擾。如果大家唔啱嘅，就不如唔好嘥時間。其實而家嘅人就係咁諗嘢啦。咁就好似暫定呢隻歌咁，即係如果以前嘅情歌就一定係要一生一世。点样样？你要应承我，你要永远爱我。喂，真系民心，真正民心。而家呢一个年代，你如果有人会同你讲话，我想同你一生一世，你系嗰日冧咗啊，系咪先？你 系 同佢永远，但系不过有几有抱咧？大家即系心里有数。咁你点解我唔享受喺呢一刻？你系对我系最好，系最中意我，或者我喺呢一刻我系最中意你。即其實就已經即夠了，因為特別是經過這一年、 嗯、 大家會越來越覺得其實很多事情不是，就算我和你不變，你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樣變， 世界在變， 我有什麼我可以很確定到去答應一件事，我答應了你我都覺得我在騙你，我不是不想答應你、 嗯、 即是雖然騙騙騙騙是即或者 需要 的一段感情裡面、yeah. 但是好像我歌詞即你說又覺得究竟是 sweet 還是 sad， 即我覺得最 sweet 的就是佢行動做出嚟，你有寂寞嘅時候，你分一半眼淚俾我。 嗯、 你肚餓嘅時候，你分一半肚餓俾我。嗯、你凍嘅時候，我分一半嘅被窩俾你。即係我用行動去做，我呢一刻我係愛你。咁、嗯、我覺得係緊要過你成日要用一生一世去捆綁住一個人咯、嗯。 哦 ，OK， 咁就即係帶住咗呢一個暫定嘅呢種諗法，就同。即係林若玲去傾啊，定係點樣樣？嗰陣時嗰個過程係。 其實咧，我嚟緊呢幾隻歌咧，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我自己會寫咗呢個歌名喺我嚟緊嘅 project 入邊，就係現代愛情故事。唔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以前聽嘅歌嘅歌詞，或者同而家嘅歌嘅歌詞，即係已經個觀念角度係唔同咗啦。所以我好想即係由乾爹開始呢隻歌，同埋後面嘅歌。我哋探討嘅感情觀念都係而家嘅人去睇嘅觀念。 但係因為乾爹嗰陣時係同 Wyman 溝通呢件事啊，咁、今次變咗林若玲啦。 係， 但係即係諗你之後啲 project， 即係同每個填詞人都會分享一次咁樣嘅感情觀。咁同埋，但係佢哋睇到嘅嘢，你有冇覺得係唔同？又或者佢哋嘅感受有冇唔同咧？對你身 有啊，所以其實咧，今年我做呢幾首單曲嘅 project 咧，其實都真係揾翻曬好多我之前有合作過嘅填詞人去、嗯。幫我寫歌，咁啊嚟緊亦都有都可以講嘅，周宇輝老師啦，其實都有。咁、 哦、 其實就係、是、即係周宇輝老師之前係幫我填硬管，咁林若玲老師就係、是、幫我填預言書嘅，有某程度上係一個同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前輩 reunion 又好啦，咁同埋亦都喺亦都有平衡，就係揾咗好多新嘅。製作人去幫我去打造，有比較年輕啲嘅觀嘅有 talent 嘅，即係好似我嘅之前乾爹嘅 MV 阿星 Maggie 咁樣樣，咁誒同埋揾咗阿 DJ 阿 Tim 去。基本上是御用監製咁啊，揾佢幫我去整歌咁樣。 阿 Tim， 你又覺得有冇啲同前輩級嘅音樂人，即係做監製，尤其是呢一首，有啲咩唔同啊？對於你嚟講， 同阿 Tim 好舒服。即以前咧，去嗰啲同一啲即大監製咁樣樣，咁去入到去就啊咁我温幾水啦，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好工作嘅，即係好工作式嘅，即係咁跟住啊你呢度咧就要個轉音係點，咁你呢度咧fat 咗啊，你呢個字咧唱短啲，咁你呢度咧就咧按翻 beat 啲咁樣樣，咁好多呢啲好多 notes 嘅，咁你又真係不停喺度 drop notes， 咁跟住你又做到佢要求咁樣樣啊，咁但係同阿 team 咧就。好 freestyle 哦， 咁我好中意，即系间唔时我哋喂，啊好有我啊，喂不如嗌个可食下先啦，哦好啊好啊咁样嘅，咁跟住咁佢个 studio 有好多 whisky 喺度嘅， 系， 咁跟住落到攰攰地，同埋我喺佢嗰度， 因為我已經是一些健康人，我平時是很早睡，但是我在他那裡我有時候都會熬到點零兩點，跟住之後就唉，不如飲杯， 飲杯啦，傾下偈啦，咁樣。 咁你跟住你再唱咧，咁又唔同，即係同以前嗰個錄音模式係幾唔同嘅。同埋我點解咁中意今次都揾翻阿添咧？因為佢上次嘅乾爹咧，佢帶咗我另外一把聲出嚟，即係我以前嗰啲聲係比較可能係氣弱柔絲啲，好中意用氣聲啊，同埋啲。尾音拖到好長啊，咁樣樣，咁佢唔俾啊，佢話喺 band 仔嗰啲啊，佢要啊唱短啲，唱短啲， 係 每個字都要短，我、啊、呢、這個字得咁長都仲要我 仲要短， 啊短啊短啊咁啊，啊斬落去啦咁樣，我、啊、OK OK OK， 好好好，咁而家就係我幾中意而家自己呢一把聲，即係好似今次呢一隻歌咁樣樣啊，哇！如果換在以前，我諗我成隻歌都係氣聲，即係可能係 係 咁咯。 所以呢一隻歌即係同阿添溝通嘅時候，都係用緊好似乾爹嗰種，譬如唱法咁樣樣去處理咁樣嘅。 係。咁短啲咯，我而家成個腦都係短啲， 短啲咁。 尾音短，同埋呢隻歌係幾高音嘅，咁同埋佢有好多真音、假音同埋嗰啲 mix voice 啊，咁你要我成日要喺度轉嘅，我記得頭嗰兩日咧，基本上係。哇！即系都大家都摸索得，我都有啲辛苦。到第三日嘅時候，我直情一入到去，我已經又係好似入定咁樣即係到一個冇諗嘅狀態。我突然間啲真音啊、假音啊，邊個音我想 trace 啊，邊個音想轉啊，邊個音去 mix voice 啊，我已經去到一個冇諗嘅地步。即係全部係我跟住個 melody，、哦、我嘅肌肉佢自己跟住呢個感情去轉啦，已經。其實你要進入呢個入定狀態咧，你一定要經過前期嗰啲磨練。頭嗰兩日咧，直情啊呢度，我呢個音樂咁樣扯上去就好似好拉牛上樹咁喎。喂，咁呢度啊轉翻來好唔好啊？咁跟住即係哇呢、這個不如呢個用真假音啦。咁但係不過真假音完咗，呢度即刻用翻一個真音，喂轉得好。急喎，轉唔切喎，連續經過兩日、兩三日、一個禮拜，咁你即係消，你再消化咗咧，其實去到再去錄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已經唔同了。 OK。咁另外喺即係曲方面都有啲即係年輕嘅即係合作嘅單位啊，咳新風啊、朱文熙啊嗰啲咁樣，即係同佢哋合作，今次又感覺如何咧？即係呢方面嘅。 首先朱文熙，我要好多謝佢啦，佢好靚嘅呢個 melody。 係。 佢一開始我已經收到呢個 demo 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即係都好中意啦，已經。咁因為佢有一個好。回腸蕩氣嘅一個感覺，跟住後屘我先知道原來佢咁後生，哇、哦！你咁叻嘅即係可以，但不過 range 都幾闊嘅呢個。另外要多謝嘅就係 Cousin 風啦，係 Cousin 風，即係我都唔知點多謝佢嘅 perfect， 因為大家聽呢個 intro 嗰個前奏咧，嗰、那個弦樂咧係喺夜晚做 master， 夜晚例如八點鐘做 master 啦，我係晏晝一兩點同佢講。我話我唔想用鋼琴入咯，我想用 string 入啊咁樣樣。跟住我記得我公司阿華 A&R 即係另外一個監製啊， 係 阿華，跟住佢直情啊好啦，咁啦咁 因為 master suppose 都差唔多最尾嘅， 係啊，差唔多最尾即係 final 決定曬。我話大波，我真係好想用 string 啊！我話我唔係好想用鋼琴入我呢首歌，因為我一開始唱第一句其實係好輕，好似講嘢慢慢娓娓道來咁樣。我反而我想前面有一個反差，我想有一個好 grand 嘅一個入去，跟住去到嗰度突然間靜咗，我想 draw 人哋 attention， 跟住就入去。佢都呆咗，我聽到佢把聲已經係話啊，咁啊，我試下啦咁樣。咁同埋我亦都有捉阿 Tim 嘅，咁啊同步嗰晚阿 Tim 幫我再去補聲，跟住之後到差唔多六七點啦，六點鐘，跟住打嚟，唉得啦，搞掂啦，可以轉 string 啊，聽下呢個啱唔啱咁樣， 係 真係好感激好多人眾志成城咁去完成， 咁所以頭先嗱，我同阿瓊各自估嗰樣嘢都頭先聽落去都應該我哋都冇估錯。 即係呢一隻歌嘅嘢啦。 冇啊，冇估錯。 仲有冇一啲你即係我哋頭先可能冇講到，其實你都覺得呢一隻歌好想俾大家留意到嘅 點咧？ 一啲、一啲點滴位置。 有一個趣事咯。就是這個歌名咯， 係， 咁我記得我第一日收到這個歌詞嘅時候，咁跟住我即刻入去 studio 嗰度啦，咁跟住喺度，嗰時佢咧上面寫咗待定啦咁樣， 係， 咁跟住我就問，喂阿 Tim 啊，咁只歌名叫咩啊？啊待定啊，阿威廉未諗啊，哦咁好啦，咁我哋等下佢啦咁樣，咁於是咧，跟住後屘我哋到臨出去歌之前，我話喂我哋真係要決定個歌名噶咯咁樣， 冇得待定佢， 跟住之後我先發現。原来佢上面个待定就系个歌名咯，即系佢喺度谂嗰个咯。咁跟住之后尾，我哋就话喂，同埋原来俾我哋拣嗰几个咧，我记得一个暂时的永恒啦。咁呢个好明显系歌名啦。咁第二个系暂定啦，跟住第三个就写 TBC， 原来 TBC 都系歌名嚟 嘅。哦，但系 get 当下 get 唔到咩？ 我哋完全 get 唔到，我哋仲喺度等咗好耐，我哋仲喺心谂，咦，歪年未谂好，咁不如我哋自己我哋度住啦，我哋又谂下几个咧，咁我哋自己谂咗几个，即系咁样掟俾歪年咁啊，跟住后屘先发现，咦，原来暂定待定呢啲只系歌名嚟， 唔系好容易会误会嘅。咁但系最后嗰堆就拣咗暂定呢一个，有冇话大家有啲咩？嘅諗法係，這個都是最 fit 的啦，咁樣。 暫定最後就跟住係阿世榮去決定嘅，即係MV 導演。咁即係因為其實大家我自己中意 TBC 嘅，咁總之好多人都有好多嘅諗法。咁後屘就世榮佢覺得最多人講係暫定，即係佢話不如暫定咁先啦，暫定咁先啦。咁同埋佢可以將呢個暫定套翻落個 MV 嗰度好多故事。咁於是我哋大家最後就決定用咗暫定呢個名字。 咁 MV 咧，而且個係，我覺得係即係拍咗好多苦工，無論台前幕後，大家都整咗好耐，好似聽講執色啊嗰啲都要切合翻嗰種末日系嗰啲都搞咗好耐嘅。 係啊，佢好勁，佢仲幫我剪咗嗰啲footage 俾我喺每日喺個 IG 嗰度嗰度 倒數嘅時候播咁樣 咯。係啊係啊係啊，咁咯。 同埋見到你用暫定講咗唔同嘅，即係語境底下會同人講暫定嘅時候。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其實發覺。在呢一兩年，大家真係其實都講多咗好多，呢一件事，因為即係太多嘢，你都確定唔到咁樣。 係咁啊！另外，啱啱頭先都有輕輕講過，因為即係輕輕透露之後，而會有一啲作品嚟緊啦，咁樣咁嗰一啲係咪都會個目標係希望有一張 EP 或者點樣去將呢啲嘅作品放喺裏邊推出呢？ 其實係有咁諗嘅，因為當初我哋整呢啲歌嘅時候，唔係諗住即係就咁出隻 single。其實每隻歌 係 即係例如你見到全部原來都有兩個字，咁除咗第一隻頭頂有角唔係啦。我已經好耐冇出過一個新嘅專輯 啦。 咁我想揾翻一啲我之前好中意嘅創作人、填詞人去合作啦。咁第三嘅就係、去揾一啲新嘅年青人去合作，即係你見到我啲曲通常可能係一個新人去寫，跟住之後個填詞我就會揾一個即係我以前 合作過嘅 師去寫咁樣， 係啦，咁但係嗰個日子就暫定係有冇話幾時？ 暫定係咁先，暫定出年啦， 出年先啦， 出年 有得期待下啦。 係啊， 咁我暫定做埋呢個訪問之後，期待你新碟啦。 今日多謝關智斌 ，thank you。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瞒上锁。 若令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六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你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皮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我坏了分一半肚饿，暂时有你，暂时喜欢是我。 听过由关智斌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暂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输入个案同一宗本地个案。本地累计确诊个案有5313宗。那宗本地个案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涉及一名50岁女子，她在今个月22号发病，住在土瓜湾乐民新村乐智楼。两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33岁女子和一名52岁女子，分别由德国和美国抵港。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1.4%， 创10年新低。另外，63%受访机构说对明年会否加薪未有既定计划，8%受访机构预期会动薪，其余近30%预期会调升薪金，平均加薪 1.7%。 调查今年1至9月访问92间来自15个不同行业的机构，涵盖12,700多名全职雇员。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说，今年的平均加薪幅度反映雇主在疫情受控前倾向收紧预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首次录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局说两名星期二从夏威夷抵达当地美军基地的工作人员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两人分别是35岁女子和46岁男子，抵达之后被隔离，没有同社区接触。马绍尔群岛位于澳洲和夏威夷之间，自3月初起关闭边境防范病毒传入，6月起稍为放宽限制，容许美军基地工作人员入境，但要在基地隔离3星期。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

而家咧，我哋先呼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嘅。咁咧就参与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活动啦。咁可以留低你哋嘅 comment 啦，因为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系罗兰姐。 系啦，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听咧？原因系乜嘢咧？咁啊，而家可以上去嗰度留言点歌啦。 1, 2, 1, 2, 3, 4。诶，sorry， 诶，呢个拍子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5, 6, 7, 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揾骚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根据上个星期我哋揀咗歌送俾张竹君医生呢，有听众就话可唔可以早少少话俾我哋听系边个，等我有时间諗下呢，所以我哋喺昨晚完咗节目之后呢就已经 post 咗，等大家可以諗下准备下咁啦。 之后我哋就发现呢真係有多咗好多听众啦，有更加多好精彩嘅一啲嘅点歌嘅选择想送俾我哋今集嘅嘉宾罗兰姐啦。 係啦，咁你哋而家可以继续喺上面留言，将我哋嘅祝福啊，你想同佢讲嘅说话坐埋我哋一次过回读啦。咁但可能有人会问点解今个星期会系罗兰姐呢？ 咁突然嘅你哋咁样。 喺数下数下嘅时候我哋好快就得出呢个结论嘅。因为我哋数数日子，今日10月29号啦嘛。 好快就到万圣节啦，咁多位。 系啦，虽然唔知系咪人人都会庆祝万圣节啦，甚至乎有时会怀疑系咪用庆祝呢个字好啱啦，但系呢一个节日的而且确就快就到啦。 同埋，其实老老实实，佢喺香港咧，佢就系一个非被市场化咗嘅节目啦，即系节日啦。咁一系大家就会嗰晚去南桂坊度有一啲嘅 party 啦，咁样。 系啊。 咁又或者咧，其实嗱，咁我就唔系去 party 嗰啲人嚟嘅、 嗯， 但我必须要讲。其实在我心目中咧，万圣节某程度上是等于罗兰姐的，因为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即系香港某主题公园咧，佢喺万圣节有啲特别嘅嗰啲活动嘅安排啊，咁样嗰啲，佢用咗好多，好似连续8年都系揾罗兰姐去做代言人噶嘛。嗰、那个就系啱啱好踩正咗我中学、 哦、 去到大学，系啊，所以我直情系会期待今年万圣节佢哋嘅主题系啲乜嘢，同埋。他哋会将罗兰姐扮成 变成点样样咧？因为每年嘅造型都唔一样啦，主题都唔一样啦。咁但系好似画上咗等号一样噶嘛。 系啊，但系你会发现，无论佢咩主题、咩身份都好，罗兰姐都做得好好噶。 所以今年我觉得睇见唔到系有一种空虚同埋失落啊。 系啊， 哎呀，罗兰姐本身自己都觉得有啲失落。哎呀，今年冇得玩添咁。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觉得喺呢个今年一个疫症底下嘅万圣节前夕，可能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啦，有一啲相对嘅活动，咁我哋就觉得啊，究竟罗兰姐如何呢、 嗯、 不如我哋一齐送首歌俾佢， 希望大家一齐怀，唔系埋用，应该话我哋希望大家一齐记得以前嗰种好开心嘅万圣节嘅活动，咁、 嗯、 期待咧之后会恢复正常嘅时候，我哋再见罗兰姐，再庆祝节日咯。 所以我同阿琼每人都准备咗一段说话送俾罗兰姐，如果你哋都有嘅话咧，可以加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呢个环节，上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你 search 骚动音乐就得噶啦，将你想讲嘅说话。想揀嘅歌话俾罗兰姐，罗兰姐都真系罗兰姐知啦，系啊，话唔定佢真系会收到你嘅祝福咧咁。咁啊，事不宜迟啦，等我嚟先啦。亲爱嘅罗兰姐，你好。虽然我同你从未见过面，但我都想同你讲一句，好耐冇见啦。以前去到九月十月份嘅时候，总会喺电视又或者网络上面见到你嘅踪影。如果见到嫦娥，会令人谂起中秋节；见到罗兰姐你，就会令我谂起万圣节。往年主题乐园嘅广告好多都有你精湛嘅演出，例如系同夏威 B B 扮妈妹啦。扮捉鬼敢死队啦，甚至有一年我最深刻嘅就系你同黄伟文 cross over 星罗兰嘅造型，唔单止个名食得好，连你着嗰套西装配戴黑超非常之有型，而 见到罗兰姐你每一次都扮得惟肖惟妙，将背后创作团队的概念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时有百无禁忌，好肯同啲后生一起玩，我真係非常之欣赏同埋佩服你㗎。喺我印象之中，罗兰姐你嘅灵异 image 一定要数到去龙婆呢个角色。其实早喺93年嘅电影7月14日，我记得你已经係第一次饰演龙婆㗎啦，只不过一直都冇角色名，要去到阴阳路系列中段嘅集数你先至得到一个名，就係、是、不是龙替，总算有翻个名分。咁样睇翻转头，其实早喺90年代，你已经称霸香港嘅灵异界、鬼片界。如果 KOL 系好早出现嘅话，你一定系当时嘅阴界 KOL， 又或者直接叫 GOL Ghost Opinion Leader。见到你可以中西通吃，由盂兰节玩到万圣节。无论是传统的定是新兴的，放在你身上面都恰到好处，真正体现到什么是中西合璧的精神。啲人成日话香港是多元化的城市，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方节庆的习俗呢，在香港都会找到它的踪影。你可以在农历七月烧完加衣，转过头去到十月尾就同我仔玩 trick or treat。罗兰姐，你的存在就仿如代表紧香港人的一种文化和特质一样。罗兰姐，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这一份的活力，不过最重要当然身体健康啦。这排天气都凉快一点，记得穿多件衣服，不要冻亲。闷的话就听下我们骚动音乐啦。同你好耐冇见，但其实素未谋面，但又好想同你见的波城上。 这个全场应该都不够三分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了很久咁样。 同埋我真的觉得应该在这首歌上面呢讲返个鬼故。 这一首歌我曾经试过夜晚呢在屋企熄晒灯听呢 是会害怕的。 是啊，同埋你有冇考虑过你爸爸妈妈同埋你细妹嘅感受？ 所以喺送歌俾罗兰姐嘅时候，我就谂到，但系其实白光马声系好听、好舒服嘅 suppose， 系因为加咗嗰种怀旧嗰啲黑胶嘅炒豆声咧，就系、是、有嗰种温柔嘅磁场啦，同埋一种灵异之间咧夹杂咗喺度 ，exactly 就好似罗兰姐做龙婆嘅出现。 同埋我冇記錯，好似有啲鬼片都用過佢嘅，於是乎都為佢增加咗一啲靈異嘅色彩啦。 所以我揀咗白光嘅呢一首《等着你回來》送俾羅蘭姐，都代表真係等緊你翻嚟再多演主題樂園啦咁。係 啦，同埋電影啦，我諗大家都想睇嘅。 係啊， 我覺得頭先波城呢封信咧好真摯啊！ 讲真噶嘛，咁我讲真嘢，梗系真挚啦。 好 feel 到嗰种嘅真诚流露，即系咁，我想倾慕已久嘅一个对象咁样样。但系最中意都系从来冇见面，但系又想同佢讲 好耐冇见嗰句。咁究竟喺阿琼心目中嘅罗兰姐又系点样样？我哋听下。 亲爱嘅罗兰姐。 咁多年嚟，我真系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啊！ 导演啊，起错咗个头啊，重新嚟过啦。 亲爱的罗兰姐，咁多年嚟，我真系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啊！人人都叫罗兰姐，你叫鬼后，因为你拍得鬼片多嘛。而我觉得呢个名字实在太简单啦。其实你应该系百变鬼后，真系噶。因为每一次睇鬼片，最估唔到嘅就系你嘅角色。你到底系人定系鬼啊？其实人越大个就越明白，想分得清佢系人定系鬼，真系好难噶。直情连思琪姐都在经典的电视剧当中有一句很自豪的对白，我看人看了几十年，哪个是人哪个是鬼，我一眼就知道。还记得小时候那时看完鬼片，夜晚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去厕所，当时就很希望屋企可以有一个罗兰姐，日日见到你，我仲点会怕鬼啊？日日陪鬼玩都得啦。而讲到我最有印象，甚至乎系有阴影嘅嗰套电影，就系、是、我小学六年班同一班朋友偷偷地睇嗰套《Office 有鬼》。喺呢一套电影当中，你扮演嘅系一位死咗都因为担心老板处理唔到公司事务而翻公司帮手嘅中心嘅资深员工。这个难道就是香港人的命运？真的死了都要上班的。有一幕真的成为了我的童年阴影，你半边面烂晒，冲咖啡给老板，个眼球跌了落咖啡度，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是很喝咖啡的，有阵时呢喝珍珠奶茶我都会怕怕的。但是角色始终都只是角色。我知道真实的你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长期参与很多公益事务，时常会出席一些慈善团体和教会的活动，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和老人家。而一想到你的生日是11月13号，我们都是神秘又性感的天蝎座啊，我就觉得真的很荣幸啊。不要吓天蝎座的人啊，我哋有罗兰大家姐保护啊，吓鬼死你啊！而今日我想送呢一首歌俾你。不单只是因为你是港产鬼片当中的一盏明灯，更因为这首歌令我好有你的画面。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 你拎着一盏灯照住自己。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 四周围一片黑暗。 抹去要，抹去魔，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 吓鬼死人啊！ 从此我会应不到圣字祭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星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 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完你这一晚，谁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分。暗黑你醒，守过到这里荒，心交给我，原谅曾痴想牺牲你爱也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耳东思之耳西仙女耳不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任何你醒走过到这里荒，心交给我，原谅曾痴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好叻啊！你真系， 唔多谢罗兰姐咯，因为睇佢啲鬼片睇大到依家，我唔怕黑，又唔怕鬼啦。 但系细个第一次睇系惊嘅，的而且确，因为以前用最即 classic 嘅青色灯打上粉面度咧。都会有一种惊的感觉，大过了就没事了已经。 没错，是同埋知道她是一位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婆婆。 是听过有郑欣宜的小夜灯。咁我哋睇网上面咧，有唔少听众嘅留言嘅，即系大家都有啲说话想送俾罗兰姐。咁有好多都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咁啊，睇翻资料佢都85岁噶啦，已经到，但系都仍然好有活力嘅。 系 啊，咁啊，另外有一个 comment 几有趣嘅，呢个听众咧叫做 Justin， 佢话因为佢揸巴士咧，曾经试过喺亚皆老街咧载过罗兰姐两次啊。佢话，咁佢形容真人嘅罗兰姐，佢见到系一个好 nice、好慈祥嘅一位长者咯。咁所以同埋佢都几中意睇佢作品嘅，之前有一出《末代御医》见到。罗兰姐饰演呢个慈禧太后啊，哇，又神似又霸气，真系好正啦！咁样， 我哋都有个听众好劲啊，佢咧就组合咗几张啊罗兰姐呢个为哈鲁卫变身嘅相啊，咁大家可以去投票睇你最中意边个造型，哇，我觉得个个都咁正啊，真系话。 系啦，咁当然都有听众讲系睇过一啲可能 M B 里边见过罗兰姐饰演一啲就真系唔系黑人嘅正常嘅婆婆嘅角色， 系个好和蔼可亲嘅婆婆嘅角色，系啦。 咁但系云云咁多听众拣嘅歌咧， 嗯， 我哋就。我觉得揀呢首啱数嘅，希望罗兰姐收到大家对你嘅祝福，希望你以后都咁靓、咁可爱、咁活泼咧。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 首是郑秀文的《终身美丽》，集合了我们骚动音乐听众一起所揀、送给今天我们全城点歌大行动的对象罗兰姐的。 是啊，很喜欢那一句啊，可能很多人都很漂亮但都未及她矜贵啊。 是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做我回忆当中很重要的一位的很好的前辈。 是啊，回忆现在仲在这里 的。真的是对不住记忆当中。 因为听众都说她很有英女王那种的气质这样。即 是扮什么似什么。 是啊。但系咧，呢、這个世界有奇迹，好有趣。跟住落嚟有段声带俾大家听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认真听，认真听，准备好我哋就嚟听下。 各位听众，我系罗兰啊，我要多谢波盛同埋阿琼，仲有咁多位骚动音乐嘅听众心意，我收到晒噶啦。嗱，咁你哋乖乖地做好防疫。咁我哋就好快见面㗎啦。 大家听唔听到啊，罗兰姐叫大家乖乖地啊。 我哋一齐最后要讲一句讲咩啊， 多谢罗兰姐。你又五点见，拜拜。